好，那剩下一个小时时间，我们赶快把这个公示催告程序后半段的重点呢来跟同学说明一下。哦，这个回音好像太大了，等一下请这个办公室来调一下。所主张的权利有所争执者，像我们刚刚那个例子，某乙出面呈报说我才是这个股票或支票的真正权利人，申请人不是权利人的话，法院应酌量情形，就所呈报的权利予有确定裁判前裁定停止公示催告，或于除权判决中保留权利。各位注意一下法条用语哦，这时候有人出面来呈报权利的话呢，法院的做法是第一个裁定停止公示催告除权判决程序，第二个还是做除权判决，但是做保留权利的判决。这两个部分的效果差别在哪里呢？文字的说明在各位书上第八页第九页，你直接看文字好了。先看第八页的刮胡二，什么时候是裁定停止公示催告？答题的关键就是呈报权利人所呈报的权利呢跟申请人是呢互不相容的。譬如说第八页文字提到的，呈报人主张他才是这一张支票的权利人，申请人不是，那这时候你所申报的权利内容呢就是跟申请人主张的权利内容不一致，那这时候就是裁定停止公示催告程序，让你们另寻本案诉讼去处理。相反的，看一下第九页，什么时候还是可以做除权判决，但是在判决中保留权利呢？第九页的定义是说，申请人跟利害关系人间虽然对除权判决的权利有所争执，但争执的情形并非否定申请人权利，也就是并非互不相容。像刚刚的例子，某乙出来呈报说，我对这一张股票呢有一个权利职权存在，某乙是出来呈报说我是这个股票的权利人，那这个呈报的内容呢就跟这个申请人的主张没有相矛盾，申请人是主张我是这张股票的呢这个所有权人，那我现在遗失了，那呈报人是说呢你是所有权我没有争执啊，但是我呈报说这张股票上面我有权利职权存在，我希望保有我职权人的一个地位，那这时候法官还是可以下除权判决，只不过在除权判决中保留权利。所以主文的写法，同学看一下第九页中间，一方面宣告 A 证券无效，二方面主文中第二段写某乙这个呈报人的职权保留之。为什么做这个判决呢？我先宣告 A 证券无效，将来如果你补发新的证券之后呢，那职权人依旧可以主张说我在这张新证券上面的职权依旧存在，这个叫保留权利的判决。所以该选哪一个斟酌个案呢，法院来弹性加以调整。这就是548条呢，如果有人出面申报权利的话，法院的一个做法要么就是停止这个程序，要么就是下一个保留的判决。那细部的文字这个同学自己稍微的看一下我们书本的一个介绍。好，那么接着看一下第十页84年司法官这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就非常简单的小题大做。他说呢， 某甲呢有支票两纸，其中一纸呢没有记载年月日，那这两张支票全部遗失，所以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要做除权判决。第一小题，对没有记载发票日那张支票，可不可以公示催告？同学，考点在考什么呢？539的基本定义，你能够做公示催告的呢，叫做依背书转让的有价证券。前提一定是要一张有效的有价证券。所以第一小题的解答，最高法院决议怎么说呢？68年第十五次决议说，支票上面没有写年月日，这个叫欠缺绝对应记载事项，本来就是一张无效的票据，无效的证券不生公示催告除权的问题后，自始无效了，哪有什么权利可以除去呢？所以以此为理由，禁止你对这张支票申请公示催告除权判决。好，那第二小题，另外那一张有写年月日的支票呢，践行公示催告程序，在申报权利的期间呢，这个呢某乙呢持有这一张呢支票呢向银行提示，银行也通知呢这个某甲申请人某甲，所以甲跟法院都知道支票现在在乙占有中，但是乙就是没有向法院申报权利。后来公示催告期间届满之后，甲能不能依旧申请除权判决？答案是可以的。这题目的考点在哪里呢？因为公示催告程序并没有规定说你的权利为法院所明知者，法院要职权加以审酌，没有。所以我们整个程序的立法精神是，你就是要来呈报，你没有来呈报呢，我们就当作没有这个权利，没有这回事，所以将来一定得下除权判决。因为民事诉讼法里面一般公示催告程序并没有类似像民法继承篇一样，什么继承人所明知的债权纵未申报也不生失权效果，没有这个类似的规定。所以依法论法而言，你是权利人，你不来申报，就算你这个权利呢是我们大家所已知的，你依旧会受到除权判决的不利效果影响。好，这是概念上呢84年司法官这两个小题呢非常简单的一个考点。那紧接着往后翻12页，90年司法官这个题目，这些都是货真价实司法官的考题，25分，但是有备就分，考到这种题目反而是呢很好拿分数，条文抄一抄，定义解释一下就好了。像你看一下这个九字头的90年司法官这个题目，甲遗失了一张支票，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要做除权判决。在申报权利期间内，有一个某乙呢，就拿了这一张支票向付款人提示，经付款人通知甲以及法院，但是乙在申报期间还是没有申报权利。也都了掉牙的考点，90年司法官跟84年考的一样，都是呢你没有申报权利，但是你的权利是法院所明知的，那个没有用了，明知归明知，你还是得来申报哦。好，继续往下看，公示催告期间届满后3个月内，甲就依法申请除权判决。回答下列两个小题，第一小题呢，如果法院在除权判决的延迟辩论期日只有甲一个人到场，法院应如何调查及辩论？这个题目在考什么呢？如果只有甲到场，刚刚那个十倍法条的549条的规定吗？甲到场，但是呢相对人没有到场的话，当然就是一照辩论判决后。这是第一小题，非常简单的法条题，甲是申请人嘛。那第二小题，如果乙赶在延迟辩论期日前申报权利，并且在延迟辩论期日到场，现在换甲没有到场，应如何处理？第二小题占15分，真的是很简单的两个争点而已。第一个争点是乙在延迟辩论期日前申报权利，这个申报依旧有效，把刚刚我们书本内容照抄一遍。这个呢申报权利的期间呢，545条呢虽然说呢必须在这个2个月的一个期间内为这个申报，抱歉，544条的规定，这个543跟544条呢申报期间届满之后不当然发生失权的效果，只要法院还没有做成除权判决前来申报都 发生申报的效力，所以第一个增点把544条抄一遍，延迟辩论期日才赶来申报依旧有效，因为只要在法院还没有做成除权判决前的申报，全部都是 OK 的。第二个争点呢，这个已有待延迟辩论期日到场，现在是申请人未到场，各位啊，549条照抄一遍，申请人未到场不得申请一照辩论，后续的处理就把条文的规定照抄一遍，这就是非常简单的90年司法官考试，真的就这样两个简单的法条题呢，25分的一个概念。所以啊，有备就分后，这个章节你只要把基本的重点条文了解一下就 OK 了。好，那么整个一般公示催告程序除权判决的这些概念看完之后，来最后看一下13页第5个标题，叫做撤销除权判决之诉。来，那什么叫撤销除权判决之诉呢？这叫做除权判决的特殊救济途径，法条规定在551条，这也是诉讼法上很特殊的制度设计。除权判决是以呢判决的方式为之，所以本来理论上你对判决不服的话，应该是要依照上诉或再审救济，但是立法者呢特别规定说呢，除权判决的救济管道不适用上诉跟再审，我们独立有一个撤销除权判决的诉讼。那这个呢没什么大学问，纯粹是立法政策的考量哦。在立法政策考量上面特别规定这个比较简化的程序，理由之一就是呢减轻上级法院的负担啊。这种除权判决是一个简单的事件，不就是你丢了一张股票，丢了一张支票，所以如果有救济的必要的话，不要惊动上级法院，留在原审法院呢，由原地方法院的法官加以审查就好。所以特别规定一个救济途径，叫撤销除权判决的诉讼。好，所以你看一下551条，这个性质上当然是一个形成之诉。那么551第二项请你注意了，我们采的是法定的列举主义，只有在下列这6种事由之一呢，才可以申请撤销除权判决。那各位发现这6种事由全部都是关于程序的规定，一定是你除权判决呢做成的程序呢违反民事诉讼法的一个规定，所以1到5款呢都是程序违反的规定，第6款则借用再审事由，有第7款到第10款呢，这个证物事实呢有伪造变造的情形的话呢，那么也可以呢提起撤销除权判决之诉。那么简单来说啊，对照的理论就是我们刚刚提的除权判决的这个程序里面，本来就不针对实体权利的存否加以审酌，法院本来就只能针对程序事项，就是你申请除权判决的程序是否合法，如果合法的话就要下除权判决了。那既然如此，下了除权判决之后，如果你主张这个除权判决有瑕疵的话，你所主张的瑕疵事由也只能争执说你这个除权判决做成的程序违法，不能去 argue 说权利本身的实体是否存在，这都不在呢除权判决程序应审酌的事项。所以551条第二项才特别规定，有这些违反程序技术法规的规范时呢，你的救济方法是提起一个撤销除权判决的诉讼。那这就考你背条文了，把这个法定的撤销事由呢，同学稍微看一下法条，对照一下书本的一个逐条释义。好，这个呢撤销除权判决的定义跟内容看完之后呢，那么这个重点呢你往后看一下，这除权判决的重点是在法律效果的一个部分。来，这个法律效果的部分呢，你看一下16页，看一下标题10就可以了。撤销完除权判决之后，第一个法律效果叫做原证券的权利就回复。本来这张股票 A 这张股票除权判决说消灭它的权利啊，你现在撤销完除权判决，第一个效果当然就是 A 股票的权利就复活回复了。 回复的结果呢，依照呢书上十六页提的553准用506善意第三人取得的权利不受影响，特别打两颗星号来，什么意思呢？最典型的考题长这样了，譬如说题目告诉你，甲呢本来你对 A 申请对 A 股票公示催告除权判决啊，法院也都准了除权判决了，所以旧的股票权利消灭，换发了新的股票。那现在乙呢事后提起撤销除权判决之诉，4月10号胜诉确定。那胜诉确定的结果是什么呢？ A 股票的效力就回复了。那通常会去打撤销除权判决的，想也知道这个乙呢一定是他觉得莫名其妙，我才是股票的持有人，结果甲呢居然说他的股票遗失了，对我这张 A 股票除权判决，所以实务上会打撤销除权判决的利害关系人通常一定就是那个被你主张遗失的有价证券真正的持有人或所有人。那么呢你除权判决的结果反而消灭他手上 A 股票的效力，他当然跳脚嘛，所以一定是他去打撤销除权判决之诉，打赢了之后 A 股票的效力就回复了。这是理所当然的，除权判决消灭之后呢，被除去的权利就复活了， A 股票回复效力，所以乙呢可以行使 A 股票的权利。可是我们要兼顾善意第三人的保护，什么叫善意的第三人呢？先前哦，甲呢除权判决3月1号确定，3月10号就换发新股票，假设叫 B 好了。那如果题目说呢，换发完新股票之后，转让给善意的丙，这是4月1号的事，哇，所以现在就闹双胞胎了。4月10号撤销除权判决 ，A 股票回复效力，但是先前4月1号呢，那个换发的新股票 B 呢，已经转让给善意的第三人丙，现在闹双胞胎，乙丙都主张我才是合法的股东，合法的可以行使股东权限之人，那到底谁才是合法的股东呢？这时候呢依照准用的结果，这个呢553条准用506的结果，我们的立法核心价值还是交易安全的保护，善意第三人优先保障，这是呢民事法的一个类似帝王条款的上位概念。既然强调交易安全善意第三人保障的话，这时候反而变成什么呢？ A 股票呢它在法律上变成不能够行使权利，只有呢 B 股票善意的丙呢才能主张是合法的股东去行使他的股东权限，这就是善意第三的保障。那这样的一个制度呢，这个呢553条准用506的规定，这个条文呢是新法呢92年所增订的，增订的背景等一下会带你看大法官解释186号，释字186呢首先针对撤销除权判决的效力解释，解释文的重点就是善意第三人保护，所以黑板上这个情形你的考卷上反而要写说，撤销除权判决 A 股票虽然回复效力，但是先前如果已经有善意取得善意受让的话，依照善意第三人优先保障原则，反而是呢 A 股票呢就不能行使权利了，反而这时候呢三第三人丙呢才能主张自己是合法的股东，行使 B 股票的一个权利。这就是立法政策上优先保护三第三人，以前是用释字186号解释，现在呢553准用506的结果，把解释文的意旨加以明文化，这是撤销除权判决的一个法律效果呢。那我们简单的跟同学说明到这边，题目等一下再看，你先把这个呢撤销除权判决效力的重点呢刮胡石的概念先稍微的好了解一下。好，那这个部分看完之后呢，最后你看第三个大标题，宣告证券无效的公示催告。那我们刚刚提到过了，宣告证券无效呢，这是因为呢实务上这种案件是大宗，所以特别独立出来呢来加以规范。好，那么呢独立出来加以规范的结果呢，有一些比较技术性的细节规定，那这个都请你自己对照条文啊，考试不至于考那么细。什么叫技术性的细节规定？譬如说申请人的要件558条，能够呢针对证券宣告无效的呢，由最后的持有人或者呢对证券得主张权利之人都可以成为申请人啦。那公示催告的方法细节560跟561这个技术性的规定看一下并不是很重要。那申报权利规定在562，那有一些技术上的不同啊。562条规定呢，申报权利要定三个月以上九个月以下，异于一般公示催告543条的两个月以上期间。这只是呢一些申报的技术性事项呢，在宣告证券无效的程序里面呢，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技术规定，你稍微的了解一下好就可以了。好，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来讲呢，你接着呢再往下看一样第七点呢，除权判决不管怎么样，反正你的公示催告就是希望消灭呢你所遗失的证券，所以当然也有除权判决的程序，这些技术性的规定全部都跟一般公示催告程序呢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好，所以这些细节的规定呢，那么同学呢都请你呢自己看一下我们书本的相关的一个文字内容就可以了。特别注意的是刮胡三效果的部分，来效果的部分，宣告证券无效呢有一个565条的特别规定，其实这个不算特别规定了，它只是一个呢具体化的一个描述，那稍微带你看一下免得你看不懂565是什么意思。来你看一下565条，来565条呢，有除权判决后，申请人对于依证券负义务之人仍得主张证券的权利。第二项，因除权判决而为清偿者，于除权判决撤销后仍得以其清偿对抗债权或第三人，但清偿时已知除权判决撤销者不在此限。念完了，这边要稍微点你的地方就是，很多同学呢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要特别规定565呢？来，其实呢，宣告证券无效之诉，我们刚讲过，你把它当作一个各论分则来看。那什么叫各论分则呢？各位，你对照左边这个案例就好。左边这个案例，你遗失的叫股票。好，那么遗失股票呢？立法者的想法是，有些的有价证券你做完除权判决之后你可以换发新的有价证券，那这是呢第一种情形。可是有些有价证券呢你遗失之后呢你不能够申请换发所谓呢新的一个有价证券。最典型的是什么呢？你就想一件事情啊，你去参加所谓的抽奖好了，啊，你去大卖场或者干嘛呢？你去这个抽奖也好呢，这一些的所谓的抽奖的这个奖券，或者说呢其他的这些刮刮乐的彩券也好啦，这一些的有价证券呢，它的性质叫认券不认人。 你没有什么补发的问题后，你不可以说我这个摸彩的彩券不见了，除权判决完了之后呢，麻烦你申请补发一张新的给我，或者说呢，今天我这一张支票也好啦，或者刮刮乐彩券也好，丢了就丢了，你从来没有听过人家说丢了之后补发一张新的给你的。所以在整个法律制度设计上，它的观念就是有些有价证券呢丢了之后呢，除权判决完了之后，你没有办法呢换发新的有价证券，没有办法在市场上面做转让的动作。可是这种情况之下，为什么你还要申请除权判决呢？这时候你申请除权判决呢，一来是要消灭原有的权利，我们就举支票为例好了。你遗失了一张支票呢，你去申请了这个除权判决，各位啊，你对支票申请完除权判决，你能不能拿这个除权判决再去找这个呢发票人说，哎，你再开一张新的支票给我，发票人会当作你神经病后，我干嘛再开一张新的支票给你？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哎，立法者脑袋一想，下完除权判决，如果你没有办法要求换发新的有价证券的话，对甲来讲，他申请除权判决有两个层次的意义。第一个好处是呢，避免将来有人捡到这一张支票来主张这个支票权利，所以我要消灭遗失支票权利，避免持有者主张权利，这叫消极面啊。积极面来讲，宣示自己的权利，宣示说我真的曾经持有这一张支票，我真的是支票人，然后遗失了，所以法院给我除权判决。所以除权判决的结果，565条怎么讲呢？你既然没有办法跟人家要求重开一张新的支票给我，但是至少法院的除权判决宣示说你曾经是这个支票的持有人、支票人，所以你就可以拿这个除权判决呢要求这个呢义务人呢负担原有的义务。这就是565条第一项的背景。有除权判决后，申请人对于依证券要负义务之人还是可以主张证券上的权利，拿除权判决跟发票人讲说，哎，我现在要来跟你提示行使支票权利，不过我支票不见了，有证据，证据是法院的除权判决，他说我曾经有过这张支票，只不过遗失了，所以我拿除权判决叫做取代有价证券的提示。所以565条第一项说，这时候申请人就是某甲，对于这个依证券负义务之人，就是原本那一张支票的发票人，虽然你票据遗失了，还是可以跟发票人要求说你要履行给付票款的责任，用除权判决代替支票的提示，代替有价证券的提示，依旧要求义务人呢要履行这个给付票款的义务。这就是宣告证券无效之诉为什么有565条的特别规定。那这特殊点就是专门在处理当你没有办法换发新的有价证券去提示去市场流通交易的时候，你好歹有一个除权判决可以取代这一张有价证券做一个提示行使权利的动作。好，那第二项也是因除权判决而为清偿者，像黑板上案例，甲拿除权判决跟这个发票人乙主张权利的时候，乙就是要老老实实的给付票款，所以呢，乙就是所谓的因除权判决而为清偿者。将来如果除权判决经撤销后，仍得以其清偿对抗债权人，很好懂吗？因为你如果 果是发票人、义务人的话，甲都拿除权判决的，你信赖法院的除权判决，认为甲真的是执票人，你对他给付票款之后，将来就算除权判决被撤销，被撤销的结果原本的支票复活了，那丙如果拿原本的支票再跟你要钱的话，你可以不给他，因为对这个发票人你来讲，他已经清偿过一遍了，法律上不会要求他再清偿第二遍。所以第二项就讲，因除权判决而为清偿者，将来就算除权判决撤销了，仍得以其清偿对抗真正的债权人、真正的执票人。那么这就是立法者特别保护呢清偿债务人、义务人的规定，非常好懂的一个规范，同学稍微的注意一下就好了。好，这就是呢565条的一个规定。好，那么565条的规定呢，看完之后呢，最后你看一下566跟567，这个叫做呢禁止支付的命令，这个在实务上面适用的情形非常少见啊。我们很简单的呢，把这个条文呢跟同学稍微的说明一下就可以了。来，那什么叫做呢禁止支付命令呢？书本的说明在24页以下，那你直接看一下呢法条的规定，一宣告无记名证券来禁止支付命令，这个制度适用的前提是无记名的证券，像我们刚刚讲的彩券啊、乐透彩、刮刮乐，这叫无记名的证券。针对这种无记名的证券呢，你如果遗失了要申请公示催告的话呢，那么呢应该先对发行人为禁止支付的一个命令。为什么呢？很好懂，无记名的有价证券一定是认券不认人，所以立法者就说，既然是认券不认人的话，各位啊，这个566条的规定就类似所谓保全程序的假处分，你就把它想成是有价证券遗失里面类似这个假处分保全程序的规定。为什么要有类似保全程序假处分的规定呢？很简单逻辑啦，你发现你的乐透彩刮刮乐不见了，你如果要跑法定程序，还去写状子什么公示催告，还要呢公示催告期间届满2-3个月的事情了，那么呢万一有人捡到这一张刮刮乐，一个小时内就跑去换奖了，兑换就完成了，那你后面跑这个程序不就白跑了吗？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你们这个遗失人有一个类似保全程序的救济手段，在公示催告程序没有跑完之前，赶快先向法院申请说对发行人为禁止支付的命令，你就赶快请法院发一个公文给呢这个台彩公司，说呢有人拿到呢这一张乐透彩或者刮刮乐要兑奖，先不要兑换给他，因为我是遗失人，我还在跑我的呢公示催告除权判决的程序，在这个程序没有跑完之前呢，你暂时不要对任何人呢做支付的一个动作。这就是概念上来讲的566条禁止支付的命令，专门针对无记名，因为只有无记名呢发行人才可能产生不为清偿。这真的考出来你的答题关键写一下就知道，如果是有记名的有价证券不可能有不为清偿，有记名的有价证券你要来提示要来领奖，我们要对你的身份证看你是不是呢这个有价证券上面记载之人，所以啊这种有记名的有价证券呢不需要有所谓禁止支付，因为它不太可能发生物为清偿，会物为清偿的通常都是无记名的证券，认券不认人，赶快呢先做这样的保全处分的手段，这就是566条的规定。那各位只要了解这个制度前提之后，你看法条的内容呢看起来就好懂很多了。那同学呢也稍微有尝试啦，你去买这个乐透彩呢威力彩或者讲白点统一发票就好了，你现在呢会不会还有同样的问题是呢，仔细观察一下所有无记名的有价证券，所有无记名可以兑奖的发票跟彩券，你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就是它的兑奖期间都是呢开奖后的10天或者几天后才能开始领奖， 绝对不可能是兑奖的当天呢就可以开始领奖哦。那这个制度呢为什么这样设计呢？以前我们在研究所上课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讲过说，因为哦，隔十天隔一个月再去领奖呢，可以避免说呢这个无记名的证券遗失，有人手脚这么快直接去兑领，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呢我们很体贴，怕你遗失这个东西，所以设有十天半个月的领奖缓冲期，让真正的这些持有者呢发现他遗失之后还有一个空档的时间可以去申请公示催告除权判决。那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制度才这样设计的，不得而知啦。但是听起来倒有几分的一个道理哦。不然的话呢，如果开奖当天就可以兑奖的话呢，那么你开奖当天遗失呢，你没有任何机会，还来不及跑法院之前呢，搞不好捡到你就先去做兑领的一个动作了。好，这是呢讲到566条附带跟同学提示的这个整个制度的一个背景所在。好，那整个公示催告程序的重点看完之后呢，来实际来看题目怎么考的。抽象的制度听了半天之后，具体的应用请你直接看实例题。来，最典型的19页83年司法官的题目。来，我们用这个题目呢把公示催告程序呢做一个总结。甲遗失的乙公司的股票一张，经过公示催告程序没有人申报权利，所以法院当然宣告股票是无效的。那么呢，甲据此判决的请求乙公司补发新的股票后，就将这个新股票转让给第三人丙。好，第一小题，假设原本的股票呢从头到尾都是丁持有当中，丁主张善意取得这一张旧的股票，而且不知道公示催告，所以提起撤销除权判决之诉，这个撤销之诉是否有理由？第一小题非常简单，无理由，因为撤销除权判决之诉，你这个题目的情形完全不符合551条第二项这六款的法定事由，它完全没有这六款的法定事由，所以善意第三人不得单纯主张说自己不知道公示催告程序，所以就主张要撤销这个除权判决，这是不合乎551条的规定，这是第一小题的一个部分。好，第二小题呢考得稍微难一点，假设该除权判决呢有法定的原因被撤销，出题者也没有讲什么原因啦，反正就是为了考你呢，假设它被撤销了，假设这个除权判决被撤销确定之后，丁持有的原股票能否回复效力，丙所取得的新股票是否受影响。各位在考什么呢？刚刚553条呢准用呢再审程序506条规定，那你看一下呢我们书上19页以下的解答，各位你会发现书本特别告诉你新旧解答版本的差异。83年考这个题目的背景的时候，大部分补习班解答都是用释字186，因为那个时候92年还没有增订553，92年你就提新解之后，其实不用你大法官解释，你可以直接引法条553准用506，那553准用506跟释字186解释文的意旨都一样，都是强调善意第三人优先保障，所以结论都是什么呢？如果丙取得的这个新股票呢是否因为被撤销影响，完全看丙呢是否符合善意取得要件，如果丙是善意第三人的话，反而是丙取得的新股票有效，反而是丁的原股票无法回复效力，这就是呢准用506善意第三人优先保障。那细部的文字你看一下19页的解释文，释字186就是完全含涉这个考题，当年83年考的背景就是你把释字186背出来了。这解释文怎么讲？宣告股票无效的除权判决经撤销后，本来原股票就是丁手上那张原股票应该要复活才对，但发行公司如果已经补发新股票，并且由善意的第三人丙依法取得新股票权利时，原股票的效力极难回复， 这就是善意第三人优先保障牺牲原权利人的一个呢法律解释逻辑。所以接着往下看，其上述情形丧失权利人受的损害，就是那个丁啊，仅得依法呢请求损害赔偿或不当得利的一个返还。所以这个权利呢无法回复的丁呢，只能向他的前手呢依照损害赔偿或者不当得利呢来诉请的相关的赔偿。所以最后的解答你看一下20页。所以这个题目呢，如果呢第三人丙是恶意的话，那恶意就没有释字186跟553准用506的适用，所以取得新股票的权利呢就失效，反而是丁原股票呢加以复活。相反的第二小题，如果丙呢是善意取得新股票，那原股票反而失效，现在反而是新股票呢单纯是有效的。这就是区分丙是善恶意呢法律上不同的一个处理过程啦。那我们简单的借用83年司法官这个题目呢，把撤销除权判决相关的概念重点呢就跟同学完整的说明到这边。那以上呢就是公示催告程序呢这一些呢相关法律制度呢规范内容解释的一个特点，我们就跟同学呢简单扼要的说明到这边。那剩下没有提的一些细部法条的逐条释义，你有兴趣的话再自己对照一下我们书上的一个逐条释义的说明。好，那公示催告程序看完之后，剩下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呢，各位呢往前翻一下。那我们时间有限，翻到第6篇特殊的诉讼程序，剩下的时间是不可能把调解简易跟小额都讲完了。那如同我们刚刚开始所提到的，简易跟小额呢这个时间的关系要请同学自己看呢，他们大部分都是呢条文技术性的规定，这里对照书本的逐条释义呢理解上不困难了。所以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只够呢把调解程序的重点稍微提一下。调解呢相对于简易跟小额来讲考试的频率高一点，所以我们就挑这个呢考题频率比较高，那么的特殊规范比较多的章节呢很快把重点跟同学做一个说明。那调解程序呢是88年民诉讼法呢大幅修正的一个单元，那修法的主导者是邱连公老师。那邱老师核心的理论就是尽量希望扩大调解制度的适用，因为你看过他的文章都知道邱老师很强调我们要扩大诉讼外解决纷争的机制。那你要扩大诉讼外解决纷争的机制，他就尽量建议当事人能够搓原仔，他就尽量搓了，所以案子能够调掉搓掉的最好，就不要浪费司法资源进入审判程序了。所以在邱老师88年大笔挥的主导之下，新法的风貌就是尽量扩大调解制度的一个功能，讲白点尽量的放宽调解的要件，让你们大大小小的案件能调的尽量都调。好，在这个前提之下，同学翻开小6法对照一下书本的内容，很快的把一些重点的法条呢跟同学做一个说明。来，首先看一下第3页第2个大标题，适用调解程序的事件。那新法的重点就是扩大强制调解事件的范围。那各位简单翻一下403条，很基本的概念了。什么案件可以调解呢？立法的政策是分成强制调解事件跟任意调解事件。那强制调解事件就是不管你的意愿，反正呢审判前都要先搓原仔汤先调的。那这个没有什么大学问，你看一下403第一项列了11种的强制调解事件。各位理论上也不用这么疯狂去背了，选择题考这个的话那是出题者呢太妖兽哦，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哦。所以基本上你瞄过一遍有印象就好了。403条第一项总共列了这11款，真正你说要背的吼，那这个还真的考过吼。要背呢你稍微荧光笔圈一下，第7款第8款跟第11款真正要背，背这3个就好。我想他如果真的要考选择题大概还是考这个最常见的7、8跟11。 剩下的哦，你就省一点脑细胞哦，不太可能背得起来了。那常识上就是把常见常考的第七款交通事故医疗纠纷，第八款劳资争议的雇佣事件，第十一款呢标的金额50万以下的这个简易小额事件，这些列为强制调解事件，顶多背这三个比较常考的，你稍微有尝试一下就可以了。好，所以呢修法的第一个主轴，扩大强制调解事件的范围，这个技术性的规定呢同学稍微的看一下。除此之外翻到第五页，新法的第二个特色呢在第五页的第三点，增设了呢审判中合议移付调解的制度，这是邱老师新法很大的突破。因为旧法时代我们的诉讼法有一个很畸形的传统理论，这个传统理论叫做调解呢只能够作为一个审判的前置程序，所以如果你改天去你们学校图书馆翻一下那个旧版的书后，那个呢88年前很旧版本的民事诉讼法的话，讲到调解程序一定有这个专有名词。因为旧法时代我国学界跟实务的通说呢认为调解的一个立法主义叫审判前置主义，诶什么意思啊，调解一定要在还没有进入审判程序前才能做，所以旧法时代是不准你们审理中移付调解的。可是邱老师大笔一挥说莫名其妙，能够调最好啦，能够搓欢迎都来不及了，干嘛没事呢画地自限绑这个奇怪的要件，他们如果在审判过程中法官对他们凶一点骂两句，当事人怕了想要调解的话欢迎都来不及了，为什么你要按照旧法的制度说一旦进入审理程序就不能调解，没这回事啦。所以大笔一挥之下增设了420条之一，一审细数中就算是诉讼进行中呢也可以移付调解，完全放弃了所谓审判前置主义这样的一个立法精神，这就是新法的制度呢第二个呢修法的一个特色所在。那同学呢稍微简单的看一下就可以了。好，那么这就是呢第二个呢调解程序88年修法的一个主轴，第一个是放宽强制调解事件范围，第二个是增设呢审判中得移付调解的一个制度。那这个审判中移付调解制度呢有一个小细节请你注意一下，420条之一第一项说一定要两造合议才可以，所以法官不能够职权移送，这个选择题的预试考过，它的陷阱就是审判中法院认为有调解成立之外得依职权移送调解，错，420之一第一项法条看清楚，审判中移付的前提一定要当事人合议，所以你在考这个选择题的时候不要中了这个无聊的暗器哦，这个条文稍微的注意一下420之一第一项的规定。好，那这个部分看完之后翻到第七页第三个标题，那么调解程序的开始呢，第一个因为当事人的申请而开始，或者是强制调解事件直接就分案进行调解了，这第七页到第八页呢自己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在第九页第三个标题406条无庸调解的情形，这是一个抽象概括的规定，有些个案的认定上如果认为显无调解成立之望的话，为了节省司法资源反而直接就不用践行调解了。那么哪些是立法者认为呢根本没有必要呢这个呢做调解的动作的，那你自己看一下406条的一个规定，这都是技术性的规定呢，各位稍微简单的看一下就可以了。好，比较重要的是第九页下面这个万年考古题特别打两个星号，国家考试很爱考，大概都占个5分6分的小争点，来这个争点在考什么呢，凡是呢起诉前要强制调解的事件，也就是在考你违反403的效果。403条呢列了11款的起诉前应强制调解的事件， 那如果呢法院呢漏未践行调解程序就直接进入审判程序的话，当事人可否以此为理由上诉呢？答案是不行哦，因为你一审未践行强制调解程序就直接进入审判，确实叫违背法令，违背403嘛，确实违反403条起诉前要强制调解的规定。既然是违背法令，为什么不能作为上诉跟再审的事由呢？理由非常简单，判例跟学说一致的见解认为，403条的立法理由就是为了要合理的分配司法资源，能够调得成的尽量用调的，不要直接进入审判，免得旷日费时浪费司法资源。可是你既然已经不小心进入审判了，我们的理论就是将错就错了，生米都已经煮成熟饭了，不小心呢跳过调解直接审判，这时候如果还废弃原判决发回一审重新调解，不就反而造成浪费司法资源，违反了403条原本的立法意志。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透过这个立法意志的解释，我们认为你违反403的结果，那就算了，将错就错了，不算是所谓一审程序有重大瑕疵，所以这个瑕疵就治愈了，将来当事人都不能以此为理由上诉再审救济。这就是第9页以下这个非常常见的万年考古题呢，同学稍微的注意一下。那第10页88年司法官这个题目非常简单，解答写得很详细，这个同学自己看一定看得懂，所以我们就不浪费时间带同学看了，基本上都是把刚刚讲过的法条呢再抄一遍逐条示意的部分，你自己呢稍微看一下88年司法官的一个解答即可。那12页第4个标题，调解程序的进行，这也是技术性的规定，从期日的指定、委员的选派、当事人代理人到场，这都是麻烦你自己看一下条文就可以了，非常简单的规定。唯一会考的两个部分，来翻一下14页跟15页。来，调解程序进行，我国民诉讼法有一个很特殊的制度，14页第4个标题409之一，叫做调解进行中暂时性的处置措施。什么叫暂时性的处置措施呢？很类似定暂时状态假处分，各位很类似，但仔细看不太一样，考试就是考你哪里不一样哦。来，你看409之一，什么叫暂时处置措施的一个增定呢？409之一第一项说，为了达成调解目的的必要，法院可以照当事人的申请，禁止他照变更现状、处分标的或命为一定的行为不行为，必要时还可以命申请人供担保后行之。立法理由有够简单的，有些案件呢，如果要能够调解成功的话，前提就是不能变更标的的现状，或者前提叫做当事人呢应该要先为一定的行为不行为，这样调解才有办法成立。譬如说我们两造的纠纷是关于给付 A 物的事件，给付 A 物的事件呢到法院打官司啊，当事人如果要调解成立的话， A 物一定要拿到手，所以我就先禁止这个出卖人呢转卖移转 A 物。你出卖人如果在调解程序中把 A 物卖掉了，买受人根本没有必要再跟你调解了，所以先禁止你为一定的处分，类似假扣押，禁止你的处分标的物。也有可能是呢先命你为行为或不行为，譬如说什么两造的纠纷是一个林地通行权的事件，甲就是主张我要通行你的土地啦，那这时候如果要调得成的话，你得先让甲通行这个土地，让他先出得去再说，所以我可以先命呢某乙呢容忍这个某甲做通行的义务行为或不行为的规范。所以整个409之一就是类似所谓调解程序中的保全手段，类似假扣押、假处分或定暂时状态假处分，非常类似。好，可是相异点在哪里呢？ 最要命的就是你看409之一呢，请你看一下呢第五项的规定。这个教科书强调重点是409之一的立法背景类似保全程序，可是效果差很多。因为第五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甩法院的处置命令者，法院只能消极的罚钱。什么意思呢？考卷上要写的重点就是这个暂时性的处置呢并没有执行力，后没有办法强制执行你要履行，类似道德劝说，劝你呢先让人家过马路，劝你先不要移转 A 物，只能用劝的了。如果你胆子够大不甩法官，我照样 A 物转卖给别人，我照样马路封起来不让你过，法院拿你没什么皮条，后不能够做执行名义，只能消极的罚你钱，看你会不会怕。这就是暂时性处置措施的法理基础跟它的法律效果呢，这同学稍微的留一下。所以这个暂时性处置措施在实务上的应用不普遍啊，因为没什么强制力，没什么执行力，反而比较沦为像道德劝说的一个条款。但无论如何，调解程序有这样非常特殊的规定，这是第一个请你注意的409之一。再来第二个考点呢，看一下15页第六个标题，新法呢412条呢允许第三人参加调解，第三人经法官的许可可以参加调解程序。好，那么这个条文呢唯一的考点呢，它强调就是呢对照呢诉讼上和解的制度。各位应该有印象，92年呢在诉讼上和解的章节呢，我们修正了377条的一个规定。依照修正后370条第二项，第三人经法院许可呢也可以呢参加和解，所以调解程序跟和解程序现在都允许第三人加入。共通的立法理由就是为了促进这个调解或和解呢能够有效的成立，所以呢如果第三人加入呢有助于调解和解程序的话，那基本上是鼓励你加入的。那唯一不同的就是调解章节里面法律的规范呢产生比较不完备的情形。怎么讲呢？你就对照一下诉讼上和解，诉讼上和解第三人如果加入的话可以作为执行名义，第三人受执行力所及，但是调解程序里面并没有相类似的规定。 C2 条只有说第三人可以加入调解，而问题是加进去之后法律的效果如何呢？法无明文，只好委由学说解释。这就是15页最下面这个万年考古题。那么学者怎么讲呢？第三人自己名义加入调解的话呢，那你如果呢自己呢参进去呢，那么这时候呢应该要比照民诉380条之一，那么学理上认为类推适用380之一，第三人也受调解笔录的执行名义效力所及啦。那括弧二，如果第三人并没有具名呢成为调解笔录内容，只是在旁边出一张嘴辅助当事人的话，考点就来了，类推诉讼参加的规定。你没有记载在调解笔录里面你要当常进人，你没有记上去，那你不受执行力所及，但是将来呢我们认为你类推适用参加的效力，将来呢不得主张调解内容的不当。所以呢这个第三人参加调解区分你有没有实际具名呢加入调解笔录，在法律的效果上面有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这同学稍微注意一下学说的一个相关见解。好，整个调解程序的进行就是这两个考点比较重要，剩下技术性的规定这同学自己看一下我们书上的逐条示意。那17页第五个标题，调解程序的终结。那么调了半天不外乎就两个结果，一个叫调解成立，一个叫调解不成立吧。 就是废话，不可能有第三个结论的。所以呢，简单看一下重点，如果是调解成立的话，那么调解成立呢等同于确定判决，调解笔录呢就像确定判决书一样，有所谓的既判力跟执行力。所以调解成立的概念，完全你就把它当成跟诉讼上和解一样。我们制度设计都一样了，调解也好，诉讼上和解也好呢，都是与确定判决有同一效力，这样才能达到定分指争的一个目的。好，这是调解成立的一个情形，几乎等同于诉讼上的和解。那唯一的考点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来，这个东西呢，法研所考过，邱老师的文章有强调提醒你注意的，17页最下面刮胡二，调解程序415条之一的规定，这条你自己在你小六法上面荧光笔呢稍微画一下。要了解一下考出来要你写的重点在哪里。调解跟诉讼上和解都有类似的规定，什么类似的规定呢？导入准仲裁程序的特色，让调解程序呢也适用仲裁法理。因为415之一说，两造有争议，那么呢和解调解的意愿甚为接近时呢，两造可以共同呢推派法官呢来帮他们写呢这个所谓调解的一个约款。这就是呢都有所谓呢授权这个法院呢或者调解委员呢来帮你们写呢这个调解条款的规定。这就类似民事诉讼法377条之一，选任法官帮你们写和解条款，所以法官都具有准仲裁的地位，这个调解程序都有准仲裁的一个程序特色。这一点倒是跟诉讼上和解377条之一的规定完全一样。那一样的地方我们就不再多做说明，只跟你讲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来，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各位啊，415之一是对照377之一啦。这一组条文的前提再次强调，都是呢准仲裁程序，都是两造合意选任同意法官帮你们写调解条款或者和解条款，所以都会发生准仲裁的效力。可是还有另外一组的条文，来，诉讼上和解里面呢有这个呢，377之二有一个鸡婆的条款，是法官很热心主动依照职权帮你们写和解方案。那你看一下377之二，如果是法官很鸡婆很热心帮你们写和解方案的话，这个和解方案不会发生仲裁的效力，因为法条说不是我们双方同意你法官写的，是你法官自己鸡婆要写出来给我们参考，所以377之二说这个和解方案不强制拘束当事人，还要送请当事人做同意与否的表示，当事人不表示同意的话，和解还是不成立，这是377之二。可是调解程序有够畸形，你看一下417，调解呢对照诉讼上和解，它也有一个鸡婆条款，法官也可以自己热心职权定调解方案。所以你看417怎么讲，关于财产权争议的调解，当事人不能合意但已甚接近者，法官可以鸡婆斟酌一切情形呢，那么呢在不违反两造意愿的前提下职权提出调解方案，同样都是职权鸡婆为之，但是效果完全不一样哦。不一样在哪里啊？你接着看418，当事人呢对于前条的方案可以在10天的不变期间内提出异议，如果有提出异议视为调解不成立，但是没有提出异议居然直接视为调解成立。 有够流氓的，职权提的方案你们不表示同意的话，就视为调解成立。这一点跟377-2呢完全不一样。377-2，法官如果职权羁縛提出的和解方案，当事人不表示接受的话，那么基本上是视为和解不成立。所以相类似的规定效果却完全不一样，严格来讲有问题了。因为调解跟和解同样都是诉讼外解决纷争机制，又同样是法院职权为之，为什么法律效果上92年的377-2跟88年的418规定却呈现截然不同的风貌？将来有必要统一法规范的一个设计，不然相类似的情形法律效果却规定不同呢？这个逻辑上还真的蛮吊诡的。所以这个呢比较的一个法律的概念呢，我们特别提醒同学稍微的注意一下。好，那么这是调解成立时呢解说的特色。那至于其他的部分呢，你就自己看，只要是跟诉讼上和解一样的部分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只挑那个不太一样呢规范有特色的地方呢来跟同学做一个说明。所以20页以下这个调解成立的效力跟确定判决有同一效力，有记判例有形成力，这些说明在诉讼上和解的章节都提过了，我们就不再重复了，请你自己看。好，那翻到25页，25页第二种情形调解不成立，而调解不成立说不成，当然就直接进入审判程序了。所以你看刮胡二，调解不成立自申请时视为已经起诉。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呢27页比较重要的第四点，422条88年的修正，你打个星号。立法者特别规定的调解程序中当事人所谓的让步呢，将来都不得作为裁判的基础，理所当然吧，不能为你调解程序曾经让步，法官就以你让步的陈述呢作为判决的基础，没有这回事哦。所以特别增设422条明文的宣示这样的一个观念。好，这个制度呢请你注意一下。那紧接着呢看一下第六个标题，调解的无效或者撤销，这个就类似诉讼上和解380条和解的无效或撤销。所以同样的考点也是在于制度的比较。各位发现哦，调解程序你看久之后，它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呢，除了考你88年新法的修正之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呢跟诉讼上和解的对照。诉讼上的和解呢，如果有瑕疵有无效或得撤销事由的话，法律效果叫继续审判。这个是380条第二项的规定，可是调解就不太一样。调解做成之后，如果有瑕疵事由无效或得撤销事由存在，法律的效果不是继续审判，而是什么呢？提起宣告调解无效或撤销调解之诉。这也是学者在立法论上批评的。同样的制度，调解跟和解同样的制度背景呢，应该法律效果要相同处理。将来修法或许可以考虑说，调解有无效或得撤销事由，其实讲白点，直接叫当事人继续审判就好了。因为调解本来就有诉讼系数在啊，跟和解一样嘛，本来都有诉讼系数在的事件，有无效或撤销事由就直接继续审判就好啦。为什么你在调解制度要另提确认无效的诉讼，那在和解程序就直接继续审判？这个法理上很难自圆其说。所以越来越多人主张将来修法的时候两个制度的运作应该一样，但是那是建议啦，还没有修之前现行法就这么惯。那么呢法条就直接告诉你说呢，如果呢调解有无效或得撤销的事由的话，你的救济方法就是呢独立提起一个确认和宣告调解无效或者撤销调解的诉讼，416条的一个规定。 那剩下解释都跟和解一样，像你看一下二十七页刮胡一，这个无效或撤销包括诉讼法上跟实体法上的无效撤销事由，刮胡三也有三十天不变期间的一个限制，刮胡四是向原法院提起该诉讼，这一点都跟呢诉讼上和解无效的事由呢完全一样。那唯一要请你注意的，来看一下三十页的第二点，宣告调解无效或撤销调解之诉呢，那么呢在起诉之后，如果你针对原请求的诉讼标的有申请继续审判的意愿的话，你要做一个并案请求的动作，这个制度请你把它圈起来。什么叫做并案请求呢？法条依据416条第三项，各位看一下 C6 第三项怎么讲的。前项情形，原调解事件的申请人得就原调解事件合并起诉或提起反诉，请求法院于宣告调解无效或撤销调解时呢，合并裁判，并视为自原本申请调解时已经起诉。哎，譬如说你们本来案件是返还借款500万的诉讼，在起诉前呢先经过调解，调解成立了，可是后来你们主张调解有无效得撤销事由，这时候你除了提起宣告调解无效之诉之外，如果你针对原来本案诉讼标的那500万的借款请求权还有意愿要继续要求法院审理的话，你呢必须在宣告调解无效之诉的过程里面同时做一个诉之追加或客观合并，合并声明说要被告返还500万的借款，等于把你本案要主张的诉讼标的另外一个独立的声明合并在这个调解无效的诉讼里面。那这是现行法416条第三项所谓并案请求的制度，非常的累赘跟多余了，所以才有学者建议说干脆直接仿照和解制度申请继续审判就好了，干嘛还要再独立提起一个宣告调解无效的诉讼呢？那这是立法论上的建议，但是没有改之前呢这个制度依旧如此呢，那请同学稍微的注意一下。好，那最后看一下32页，宣告调解无效或撤销调解之诉呢，那么呢416的第四项准用506一样呢，不影响善意第三人已经取得的权利，所以善意第三人如果呢信赖调解笔录有效而取得权利的话，将来调解笔录纵然被撤销或无效，这个善意第三人取得的权利呢完全不受影响。相类似的制度讲了 N 遍的不再重复，都是强调善意第三人的一个保障。好，那么这是概念上来讲呢调解程序里面相关的一个重点。好，那最后各位回家前你看一下35页，35页这边两个国考题目，88年律师87年律师连考两年都邱老师出的，他的考点就是问你呢88年新法针对调解程序的修正背后的法理基础。邱老师的考题呢比较强调的是抽象天马行空的观念，法理基础的概念，所以呢花个5分钟你了解一下这类型的题目很好写。邱老师考这两个考题最主要跟同学强调就是88年在他主导修法之下的调解程序呢，这个前导的法理思想 那如果你懒得看这个专题的整理的话呢，那么其实呢，这些天马行空的上位概念最主要就是强调这三个重点，点一下标题同学就了解邱老师这个理论了。调解呢，相对于诉讼的裁判而言，第一个优点就是促进诉讼外解决纷争机制，所以它有一个合理分配司法资源的功能存在，这是呢前导法理思想第一个要强调的，具有合理分配司法资源促进诉讼外解决纷争的一个机制。再来第二个呢，它有呢优先追求程序利益的一个效能啦，因为呢你用调得很快，你打官司一审到三审要打个十年八年，不如呢搓一搓大家各退一步，所以它有一个呢优先追求衡平当事人的程序利益的一个功能存在。在第三个功能呢，在民事事件纷争类型论的考量之下，邱老师文章就说，通常会建议你们适用调解的制度呢，大概就是这两种类型，特别需求呢迅速简易处理的一个事件，要求快的事件尽量用调解的方式，呼应第二个功能所在。第二种呢，常见适用于调解的案件呢，特别需求专业判断的事件，譬如说一些公共工程啊或者医疗纠纷的案件，法官往往不是这方面的一个专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用调的比用判的还要好啦。那么晚进还有第四个功能，你补充一下，在89年改采集中审理主义之后，起诉前的调解、审判前的调解，某种程度也有促进审理集中化的功能，因为在调解程序中，本案的事实轮廓、相关的事证争点，也可以提早开示、提早曝光，及早让法院跟两造了解案情的轮廓跟争点事证，将来调解不成立，进入诉讼的时候，也可以促进审理集中化的要求。所以呢，这是呢89年改采集中审理主义之后，调解程序额外具有的一个风貌跟机能。好，了解之后呢，各位回家前呢，你就三分钟来看一下36页87年律师高考。这种题目看似抽象，写起来反而很好写，关键字点出来，分数就拿到了。来，你看87年律师怎么考的。甲向林律师陈称，他承租甲所有的 A 车，在租期届满后拒不返还，那么呢推诿说以20万元向甲购得该车并且交付，导致两人间针对是否定有买卖契约的纷争呢产生了纠纷，为了解决这个买卖的纠纷呢，想要请律师建议一下他们呢，可以选择较能保护甲的相关利益的程序，来回答下列两个问题。第一个，关于买卖事件的解决，依简易诉讼程序或寻调解程序的何者，较能实现甲实体法上的权利，在抉择如何选用呢该两种程序时，有什么程序法的基本要求才能保护甲的利益。各位，第一题在考什么？它暗示得很清楚，标的金额只有20万，只有20万的话呢，那么实体利益这么小，那你呢如果呢相较于实体利益来讲，程序上的劳费不要耗费太多，所以你要建议当事人呢尽量寻调解程序，调解程序比较能够达成呢迅速经济的程序利益要求。那如果要直接走简易诉讼，虽然比较能够保障你实体法的权利、实体的利益，但是会过度耗损你的程序劳费，所以呢律师要询问建议当事人，你衡量一下你的实体利益跟这个程序利益，如果你比较着重在实体权益的保障，那你就走诉讼、走简易诉讼吧。那如果你衡量的结果想要呢追求程序利益、迅速经济可以实现你的权利、解决纷争，那最好是选择调解。所以邱老师的题目没有固定答案，就是你正反两面把这个推论过程跟争点点出来就好，这是第一小题的一个部分。 好，接着第二小题，借用这个案例说明调解是否类似于和解的机能，机能的内容如何呢？当然是类似，我们刚刚黑板上就比较了一大堆这个呢诉讼上和解跟调解的一个呢异同点所在，所以调解跟和解都一样有类似的功能。那比较差别的地方，来你看一下38页，这同学回去自己看阿拉伯数字第二点，调解跟和解有一些细节的地方不尽相同，刚刚就花时间跟你讲这个哪里细节不一样。那么这个细节不同，但是不影响他们基本的法理，都是呢希望呢诉讼外呢促进纷争解决的一个机制啊。所以就把邱老师文章这个描述稍微看一下，大同小异，细部规范虽有不同，但是前导的法理思想呢完全都是一样的。这是第二小题呢，叫你评论调解是否类似于诉讼上和解的机能，啊，具体的机能内容如何，就是黑板上这些抽象的学理概念你尝试把它文字化。所以请你回去花个5分钟时间稍微看一下37页呢到38页相关邱老师文章的一个介绍。好，那我们就先把调解程序相关的重点看到这边，那真的是时间不够的关系哦，所以这个简易跟小文呢我们在课堂上就不介绍了，这请同学回去呢自己呢对照一下书本跟法条逐条事业内容稍微的看一下。好，那我们4堂课讲座就到这边告个段落。